大家好，翻到嚟第二节嘅家底聊枪，我哋今日有 师爷 同埋我 KT。咁咧，正话嗰集咧，我哋就讲咗好多我哋都控制唔到嘅嘢。咁咧，嗱，唔好意思啊，我哋而家讲一讲一个我最近有一个经历啊。咁首先咧，我讲一讲嗰件事俾大家听啦，就系、是、我同我女朋友一齐去入 lift， 咁咧入到 lift 嗰阵时咧 ，lift 里边系有三个人，一个阿婆婆，一个着住工人衫嗰啲overall 嘅男人，我怀疑佢系整冷气啦。另外就一个小朋友，嗰、那个小朋友咧大约我谂佢九岁十岁咁样啦，但系个重点系个小朋友。个小朋友咧系坐住喺一架单车里边嘅，喺个 lift 嗰度 ，like a boss。咩叫 like a boss 咧？即系好大支嘢咁坐咗喺个 lift 嘅中间嗰度。我哋入 lift 嘅时候咧系好艰苦嘅，系要摄入去嘅。你有冇遇过呢啲咁嘅情景啊？你有冇遇过一啲死僆仔系即系你觉得好烦，但系你唔可以闹佢，唔可以打佢，因为永远输嗰都系你。有冇遇过呢啲咁嘅情况？ 暂时未有深刻的记忆。 OK， 咁咧，我同我女朋友入 lift 嘅时候咧，已经觉得好痛苦啊，已经觉得哇，大佬，你唔教你家人都应该教你行埋一边，等人哋入 lift 啊嘛，佢唔系啊 ，like a boss， 咁企喺架 lift 嘅中间，坐喺架单车嗰上边。咁跟住咧，坐架 单车几大啊？ 九岁十岁到啦。咁嗱，你咁样我都唔怪你啦，因为唉个 lift 度最多咪分零两分钟系落到楼下啦。但系唔系，佢做咗一啲令我觉得佢更加非常乞人憎嘅事。佢做咩事呢？佢就系一路望住嗰个落到几多层啊？嗰、那个 display 嗰度，佢一路嗌。喂，我知道你识数，但你唔需要咁大声咁数俾人听啊嘛！32、31、30咁样喺度数，俾着你啦，你会点做啊？ 嗱，咁28出咗去啦， 我唔会向呢啲恶势力低头噶，我自己就。咁我当时嗱，首先你识咗我都唔少日子啊！ Uh-huh. 你知唔知我有一个才华啊？我有一个才嗱，点解系才华呢？因为唔系人人都有嘅。 我未发现得到啊！ 你未发现得到？我个才华咧就系我可以随时放屁。 Uh-huh. 我咧即时个 pat pat 向咗啰柚，向住个僆仔嗰块面嗰度，因为坐低噶嘛，佢块面系啱啱喺个 pat pat 嗰度，然后放咗个屁，系响屁嚟嘅。Uh-huh.噗一声，跟住咧个僆仔系冇反应嘅，个阿婆咧我带佢落去楼下玩，嗰个阿婆咧又系冇反应，唯一一个有反应嘅，嗱我女朋友就喺度丧笑啦，当其时已经，唯一一个有反应嗰个咧就系嗰个着住 overall 工人衫，我叫整冷气嗰个，佢遮住自己个鼻，个 lift 闸一开门咧，佢就真系走都走唔切 ，OK， 好臭咩？ 其实唔臭啊，我唔觉得臭啊。咁anyway， 咁啊放屁，放屁英文系咩啊 ？Fart，fart 啦。咁但系如果系一个比较正经啲嘅讲法咧，就系、是、flatulence 啦。咁另外一啲 slang 啲嘢，一啲俚语系乜嘢咧 ？Let one rip，I let one rip the other day，let one rip，let one rip， 或者cut the cheese 啊，有冇听过 cut the cheese 啊？ 哦，呢个都冇听过。 切芝士，其实真系解放屁，因为你切芝士嘅时候有阵好鬼浓烈嘅味噶嘛。cut the cheese。另外一样咧就好简单啦 ，breaking wind 啦，有冇听过？咁 breaking wind 即系咩意思咧？譬如有一个风系向紧嗰个方向嘅，但系你突然间放屁系逆咗啲风噶嘛，咁啊 break the wind 啦，打扰咗佢个房，打扰咗佢个方向啦。咁另外一个就系 passing gas。就是放屁啦，师爷， 系 最近有冇睇呢个参选港姐嗰啲参选者啊？ 开始留意紧， 有冇见过一个 Josh 啊？Josh 真系 instant classic， 变即时变经典。 人哋 嗱，首先 Josh 呢个名咧， 我真係未聽過係中性嘅，我未聽過有女人叫 Josh 嘅。Josh 咧係 Joshua 嘅簡一簡寫啦。 啊， 咁但係我真係未見過女性係用呢個名字。 我都未聽過。 可能我唔知佢個樣都唔係好女性化。 见唔见到 佢 样？ 佢样好恶死又，我哋会叫呢啲女人咧做 man eater 嘅。你觉唔觉佢 man eater 样啊？ 咁如果佢真系要食我嘅，我会 enjoy 一下 嘅，我会 enjoy 一下先嘅。 哇！哇！我睇紧，哇！ 尝试用另一个角度去 enjoy 一下咯，虽然唔系咁好。 我要我唔好意思啊，即系不，因为如果我哋唔口贱咧，其实啲听众听得唔过瘾。 好啊， 咁你曾经有冇听过呢啲最妙嘅串人方法？ 间中啦，不过唔系好多。 北美嘅文化系好多喎，譬如 Family Guy， 我之前喺节目提过 Family Guy 嗰个 Seth MacFarlane 啦，战红嗰个导演啦，佢系出好多贱嘢喎。譬如佢有一个，我记得咧，佢有一个节目叫做 American Dad， 佢里边咧有一度，嗱，而家我即时我见到阿 Josh 嘅样咧，我如果幻想到佢真系入围，我其实真系好想佢入围，我想佢喺 talent 表演嗰度。真的表演跳舞又好，表演乜都好，我相信我见到佢嘅样嘅时候，我会有心里边会有好多挣扎啊。例如，我会同佢讲 ：I've seen two epileptics share a bowl of noodles with more grace。呢个意思系咩意思呢？我见过两个有癫痫症嘅人食埋同一碗面，都比佢更优雅。大家幻想到有癫痫症嘅人食面嘅时候会点嘅样噶啦？咁你有冇听过一啲好巧妙串人嘅方法啊，师爷？ 嗯，听过，唔系几记得清楚。 我觉得如果系讲英文啦，英文嘅代表者，你真系非呢个丘吉尔莫属噶啦。丘吉尔系 Winston Churchill， 你有冇听过佢咯？嗰啲故事啊？ 冇。 你佢有一次咧喺度同。一个女人喺度，有一个女人咧就见到阿丘吉尔咧就饮到好醉，咁样就同阿丘吉尔讲 ：You're drunk, Mister， 你饮到好醉、啊，先生。咁阿丘吉尔点回应啊？你记唔记得佢点回应？ 啊，唔记得咗，但系我知道听过呢、這个。 咁跟住佢就同个女人讲 ：Well, you're ugly, woman， 你好样衰啊，女人。At least 第二朝我会醒翻，即系丘吉尔同佢讲，至少第二朝我会醒翻，即系话你嘅丑样系永恒嘅。咁呢度同大家 share 一啲我觉得比较好笑嘅串人方法啊。嗱，有一句系 I'm not saying I hate you, but I will unplug your life support to charge my phone。我但系呢个真人真事，我真系见过啲僆仔系咁啊！我真系见过呢句说话咧，系咩意思呢？即系话我唔系话我好憎你，不过若然你系嗰啲 life support 嘅 life support， 即系生命延续器啊！你要 plug 住噶嘛，系要插住插苏噶嘛？我掹咗个插苏嚟插我电话。今时今日我唔系讲笑，我真系见过有一个僆仔去探阿婆正阿嫲，我唔好讲嗰个边个僆仔，唔好讲名啦。佢真系掹咗人哋嗰啲儀去叉自己個 iPad 啦， 唔係喺香港啊， 喺香港啊，一樣喎， 我死鬼咗。 另外有一個咧，我想同大家分享串人嘅嘢咧，就係、是我諗個人啦，嗱 ，If CY were on fire， I wouldn't pee on him to put out the fire 。If he weren't on fire, that's a different story. 即系咩意思咧？即系话，即系话，如果阿 CY 系着火嘅时候，我唔会屙尿喺佢身度救熄啲火， 系咯。 但系佢唔系着火咧，咁就另外一样嘢啦。好，咁我哋讲多一个啊。You shouldn't play hide and seek. No one would look for you.即系话你唔应该玩扑你，你啊冇人会嚟揾你啊！嗱，点解我哋讲咁多呢啲嘢咧？因为最近有一套新戏叫做《All Eyes on Me》， 咁 All Eyes on Me 咧係一個好著名一個 rapper 叫 Tupac Shakur 嘅生平史嚟嘅。咁點解要頭先我哋講咁多串人嘅嘢咧？因為其實 hip hop 或者 rap music 咧，某程度上係都係用一啲好聰明嘅方法去到攻擊人嘅，用語言嚟攻擊人嘅。而從而係作咗一啲佢哋嘅歌啦。咁其實咧，你中唔中意聽 hip hop 噶，師爺？ 我冇聽嘅。 你冇聽 ？OK。我以咁你一般音樂咧，你中唔中意聽音樂噶？ 我聽 jazz。 佢聽 jazz 又係啲高等人士嘅呢啲。咩類型 jazz 啊 ？Contemporary。 系咯，差唔多，因为好广泛嘅，其实 jazz 好多款嘅，我通常都系听加拿大某个电台嘅 jazz 歌嗰啲音乐嘅。 哦，系咩？ 系啊， 系咪我介绍你嗰、那个？ 唔系。 哦，系咩台啊 ？Toronto 嘅99 FM。 哦， 好正噶。 OK， 好，咁啊，我曾几何时都有一段时间中意听 jazz， 但系自从我真系中意听咗 hip hop 之外我就系中意听 hip hop， 因为 hip hop 我觉得已经音乐上嗰啲 notes 咧已经系唔重要噶啦。咁anyway， 咁啊，点解讲开呢样嘢咧？我成日都觉得啲人咧接受唔到 hip hop， 唔系因为佢哋嘅英文唔好，听唔到啲歌词，而系佢哋系觉得啲意识系好差啦。咁首先我想问一下啦，咁你听歌，其实你听个歌手系为咗咩嘅先？ 唔同嘅 culture 咯，即系我觉得如果听 jazz 嘅，我听系音乐同佢听个 rhythm 咯。 系咁，但系我觉得如果嗱，你唔好讲一啲 instrumental 嘅嘢，我哋讲紧人唱咁样啦。我哋当 当然啦，歌呢样嘢系几样嘢嘅。你听音乐嘅，听歌嘅，有时长啲人中意听嗰个歌词讲啲嘢，各有各嘅喜好咯。 咁我如果讲歌声咧，我哋就咁讲歌声啦。我哋唔好，我哋抛开晒所有嘢，净系讲歌声。点解你中意听嗰个歌声咧？ 我其实我唔系我即系一啲啲，我个人嚟讲，我唔一定话中意歌声嘅。你嗰只歌好听，我就听。 O K， 即系你变咗好即系各花入各眼啦。 系，我完全明白你讲咩嘅。只不过我讲依扎嘢咧，其实系想讲，你听一个歌声咧，其实佢想表达，佢想 convey， 佢想 convey 嗰种情感俾你听。咁你知道，其实唱歌系一种表达情感嘅嘢嚟噶嘛？咁我想问一下啦，如果叶继欢唱歌，你听唔听？叶继欢心里面嘅情感一定比我哋复杂几廿倍啦，系咪？如果叶继欢系有才华，即系识写歌、识写词嘅，我可以 guarantee 佢唱歌一定坚过晒所有香港任何一个人。因为佢的情感在度啊嘛， 咁系同一定同意。 佢经历嘅嘢， 嗰阵时嗰个白嘅唱 rap 嘅系边个啊 ？Eminem 啊， 系咯系咯， 吓 咁佢红有人中意嘅原因就系佢写到佢自己嘅嘢出嚟，有人中意，有人相信同埋有人跟咯，系咁简单嘅啫。 hip hop 界咧，点解我头先讲最近一套新戏讲阿 Tupac 嘅生平史咧 ？Tupac 系俾人枪杀死嘅、，drive by shooting 咁样死嘅。咁样咧，佢亦都系坐过监嘅条友仔，系听讲话咧就系唔知系咪强奸啦，我又唔知道系咪俾人屈，好似 Kobe Bryant 咁俾人屈强奸啦，咁佢坐过监嘅。话佢 sexual aggression 啦，咁我唔知道有几 aggression 啦，我唔知道系咪 R Kelly 嗰种 sexual aggression 啦，大家唔知道边个 R Kelly 嘅就系嗰、那个唱 Space Jam 第一代 Space Jam Michael Jordan 嗰个主题曲 I Believe I Can Fly 嗰条仔，嗰条仔衰咩？记唔记得？ 我真系唔记得。 屙尿落个 fans 度啊嘛！ 哇，咁好嘢！ 系啊， 佢系成条拎出嚟咁屙啊！ 成条拎出嚟，到头淋咁样淋落个 fans 度， 好嘢啊！ 好嘢啊！ 哇，嗰个 fans 应该好开心至得噶， 冇洗头啊，冇洗头啊咁啊！咁 anyway， 咁我就成日觉得，喂，人哋经历咗咁多嘢，其实同叶继欢唱歌一样。 你点都会好听过刘德华啩？呢情感 咁系系嘛？唔好讲刘德华， 唔好讲刘德华。O K， 唔讲刘德华。咁啊 ，Tupac 咧，死咗几多年啊？九六年死嘅，咁而家廿年后拍翻戏，咁啊都依然佢嘅影响力咧系好大嘅。我相信呢套戏香港未必有得出，未必有得做。咁啊， 出咗未咧？ 北美好似要22号，依个礼拜出噶啦。咁点解你头先讲 Eminem 咧？我都想。讲咧，其实 Eminem 佢成日都讲佢个inspiration 都系喺 Tupac 嗰度。其实即系话啊，嗱，而家就 Kendrick Lamar 而家最 hit 嗰个 hip hop 嘅 rapper 系 Kendrick Lamar， 佢话佢嘅 influence 咧就系 Eminem， 而 Eminem 佢话佢嘅 influence 咧就系 Tupac。其实就有如今时今日嘅Tony Jaa 同成龙同埋李小龙一样，即系个始祖系个李小龙嚟嘅 ，Tupac 系咁样啊。即系更唔系啦，你可以话系 Woody Allen， 跟住许冠文，跟住周星驰， 即系一代传一代咯，一代嘅影响到下一个咯。 系啊，冇错。 咁你佢呢啲就系基本上有啲文化嘅成传，由一个发展，跟住时间嘅转变，啲人对时间嘅发，即系对现实嘅又有唔同。情感发出嚟咯， 冇错。咁 Wu Tang 啊，你中唔中听 Wu Tang 啊 ？Wu Tang Clan， 我都麻麻地 嘅。 你唔听 ？OK。嗱，点解讲 Wu Tang 咧？因为我哋仲有几分钟时间，我想讲埋咧 ，Wu Tang 系一个几著名嘅hip hopper 啦。咁有一条友系一个我谂而家系卅零岁嘅。人是非常之有钱，是一个 entrepreneur 嚟，又是一个企业家嚟嘅。咁嗰个女友仔咧就被声称咧系全世界 most hated man in America， 最乞人憎嘅一个美国人。知唔知点解？ 有钱？ 唔系，因为有钱。佢好似起家咧系靠做药物啊 ，pharmacy 啊 ，pharmaceutical 嗰啲咁嘅嘢啦。咁然后佢嘅起家咧，系因为佢原本嗰啲艾滋病、医艾滋病嘅药咧，原本系几蚊粒啊，佢炒到几百蚊粒。 佢唔知买咗嗰间公司啊嘛。 系啊，然后就令到嗰啲药原本几蚊粒变到几百蚊一粒嗰、那个。咁佢仲做咗一样嘢咧，系非常之乞人憎嘅。呢啲真系 troll 嚟 ，troll king 嚟，我觉得佢。你知唔知佢做咗啲咩啊？ 咩啊？ 佢买咗Wu Tang Clan 个，唔知系咪个 label 啦，个唱片公司。嗰只唱片咧，佢就自己买咗，但系唔出 public 嘅，即系话全世界只有佢一个听到Wu Tang 嗰只唱片，其他人系听唔到嘅。即系好似有如你最中意个 A B 女优，哇正啊退休啊，咁依部系最正啦。跟住你买咗，你只系你一个人睇， 嫁咗 啊，一样 嫁咗个老公，将都买翻晒啊， 系啊， 咁啊。 唔紧要啊 ，recruit 啲新嘅咯， 摆上网咯， 摆上网咯，冇啊，佢唔摆上网，嗰条友摆上网， 仲咁啊叫乌听出嚟 public show 一次，唱咗一次歌啦， 唔系佢哋嘅啦嘛，个版权唔系佢哋嘅啦嘛，系嗰间公司噶嘛， 咁但系我可以唱噶， 唔可以 public 噶，唔俾你唱就唔俾你唱噶啦， 我 谂有好多 terms， 咁如果我喺屋企嗰度开晒窗 show 一次出嚟。俾人录晒咁咪得咯， 有冇人睬你？乌听会唔会睬你啊？ 咁我可以唔睬嘅，咁你啲 friend 咪算咯，当冇咗对局。 好，今日时间又系咁多啦，我系 K C， 我系师爷， 咁我哋下个礼拜再倾。